嚟到1月7号晚上嘅敏感时刻啦，而家去到10:09，出面嘅气温系12度，咁啊相对湿度系67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寒冷警告亦都咧现正生效噶。咁啊喺礼拜四晚嘅时候咧，我哋敏感时刻就会有敏大人喺度， 亦都有我呢啊。 系啊，今日咧我好想问敏大人一个咁理性嘅人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咧我觉得呢一样嘢咧。理性嘅人好似系唔系好睇或者好理嘅，但系我个人咧好鬼迷信嘅，咁所以我就成日去睇嘅，就系一啲预言啊。因为每一年嘅年头或者年尾咧，实会有好多呢啲预言出现嘅。系啊，咁我想问下问大人啦，你系咪一个虽然理性，但系你都会听或者迷信嘅人咧？ 呢啲娱乐嘅嘢， 你会用娱乐角度去睇？ 唔系，即系我以前生女之前，我都会听下啲堪舆大师。讲咩嘅 系 咁，但系我自己似嗰、那个态度咧，就系、是、如果你听咗，你安心啲，又开心啲嘅，你就听。如果你听咗唔开心咧，你就话佢唔准，咁就得噶啦。咁我几时开始咧，就系、是、戒听咧，就完全当佢系娱乐咧。就试过有一个堪舆大师就测我嘅第二胎，咁佢就话你会生仔噶啦，咁样。咁啊，而家众所周知，我有两个女啦， 系啊。 咁跟住我就话喂生咗咯，系女嚟嘅，佢唔系咧，系仔嚟啊！生咗佢都仲要同我拗， 系啊！ 咁后屘佢到最尾咧，佢就都死死地气啦，吓、即系嗰阵未兴咁多咩嘅咩唔同 gender 又 LGBT 嗰啲，即系我唔识咁多嘢，咁总之净系用我哋个生理嘅性别啊 ，biological sex 啊，我话真系咧系女嚟嘅咧。咁跟住佢唔信咁样，咁跟住佢后屘都 已经系事实都 系啦，生咗出嚟噶，佢吐一句啦，佢吐句，咁呢啲嘢咧，我通常测咧都系 50-50，、哦、鬼唔知系 50-50 咩？咁跟住我就冇再同佢拗咯，吓、即系总佢总会有方法自圆其说嘅， 系 吓、 啊，我都发现所有嘅、即系唔好话所有啦，大部分嘅堪舆学家啦，或者一啲预言家啦，佢哋都会话有机会或者有可能。即系会用呢啲字眼嘅， 系 咁，所以咧佢就会俾人哋感觉就系最后尾即系有冇机会咧咁，或者只系有可能啫。我嘅 仲有一样嘢，佢哋咪即系新年之前一定会出一啲 十二生肖啊、十二星座啊、 运气书啊、咁堪舆书噶嘛。好啦，中嗰啲嘢佢永远就会间出嚟俾你睇嘅。你睇下我预测咗啦，咩啦吓？即系譬如你有桃花劫，我预测咗啦，咁样啦，佢间住俾你睇咁样。但唔中嗰啲嘢咧，佢亦都冇话俾你听咯。 我反而咧，所以咧，每一年我就好中意睇呢一啲嘅，即系预测，即系睇翻啊之前你准咗啲乜嘢，或者中咗啲乜嘢咧。最近所以咧，我都上网 search 翻咧，即系2019年啊，2020年，因为已经过去咗啊嘛，或者甚至乎再之前有啲乜嘢嘢嘅预测系准嘅咁样。同埋其实亦都通常年尾至年头嘅时候就会有好多呢啲嘅出现啦。咁当中咧最近亦都有几个人都好 hit 啦，其中一个大家都成日讲嘅。叫印度嗰个神童啦， 神童啦，系啊， 系啊，呢个都好 准唔准嘅其实。 嗱，佢就某啲都系准嘅， 但系又某啲咧就唔准啦。 系啦， 又系 50-50 啦。 系啦，即系例如佢，譬如有 佢可唔可以 check 到呢一个 Kim Kardashian 同 Kanye West 离婚啊？ 哎呀，佢冇睇到呢个啊， 佢哋唔兴嗰边 啊。系啊，佢睇嗰啲反而系会系大事啲咁样嗰啲噶。咁咧，佢咧就 呢个好大事嚟噶，美国人睇好多噶。系 Keeping Up with Kardashians 佢嘅真人 show， 但系因为佢喺印度， 系 所以就可能对佢嚟讲就 冇乜兴趣。 系啦，冇乜興趣咁樣，咁但係其實咧，佢咧就係呢個印度神童咧係咩人嚟嘅咧？乜東東咧？大家都只係知佢係小朋友啦。咁其實呢一個嘅神童咧，原來就以占星師自居嘅，咁亦都透過占星同埋印度教咧一啲嘅進行去預言，而且配合埋一啲簡單嘅邏輯。佢嘅成名咧就係咧2019年8月嘅時候，佢就有講，佢話2019年11月啦，去到2020年4月咧，世界就會發生嚴重嘅危機噶啦。咁好啦，咁好多人都会指就佢讲嗰个就係呢个新冠肺炎嘅爆发啦，咁而俾佢讲中咗，所以就开始多咗好多人去 search 佢话严重嘅危机， 係啊，严重嘅危机， 佢指明系疫症先。 佢嗰陣时好似系冇讲明嘅，就咁话严重嘅危机。 咁如果冇疫症，譬如你我哋讲而家美国嘅状况都好严重嘅危机嚟㗎喎，人总会有譬如 点个再低啲咁啊？可能边个嘅身体唔好有严重危机啊，或者啊边个第一次生暗疮又系严重嘅危机嚟嘅？ 系，所以佢咧就其实咧个预测可能啲人觉得准嗰样嘢就系佢好准大概嗰啲嘅月份啊，即系有啲可能只系话俾你听2021年成年啦，会大概有啲咩事咁，但系佢唔会讲到啲月份噶嘛。而印度神童咧，佢会讲到俾你听咯。 每个月都其实有危机嘅， 系。 因为最近我喺 N 字头个平台睇咗一个mockumentary 啦，即系扮系纪录片嘅。佢就咪由2020开始讲发生啲咩大事咯。佢由一月啊讲二月讲，总之总会有危机嘅。 系， 我唔太理性啊。 都唔系噶，我哋而家都想俾大家有个系啦，系平衡咯。 我哋而家就系示范紧咧，你同嗰啲好理性嗰啲人喺度讲预言，佢有咩反应？ 而我迷信又真系准，你睇下而家全世界都仲面对紧呢个危机，咁真系噶。咁但系咧，佢亦都有啲预言咧，就好似冇出现过嘅。咁亦都佢曾经有预言过啦，就系话12月21日至到3月期间咧，其实咧佢会有三个嘅严重嘅考验噶。咁包括系咩咧？经济崩溃、疫情爆发同埋疫苗出现问题，其他嘅流行病咧，亦都可能会发生，有四样嘢啦。咁但系咧，佢另外都有讲话，2021年2月10日啊，就会有咧罕见嘅六星连珠呢一日咧，就经济可能会全面崩溃咁话。佢话直至到咧去到11月尾，即系今年嘅11月尾，2021年啦，土星逐渐咧同呢个嘅木星分离，世界先至会有好转。咁暂时啦，头先佢都讲话12月21日去到3月啊嘛，其实而家已经踏入咗1月啦，即系其实都去咗一个月噶啦。咁一个月里面咧，呢几件事里面暂时只系遇到世界大事。就是个病毒变咗重啫，咁其他到底系咪真嘅咧？咁啊，仲有两个月，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下，拭目以待下啦。咁不过佢亦都有讲过一啲解决方法嘅，个解决方法其实好多人都做到噶。咁呢个系咩咧？爱护大自然，尊重别人嘅信仰，提高免疫能力，做多啲运动，多啲晒太阳，系啦，增加与大自然嘅连结，咁咧就系呢个佢嘅解决方法啦。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光，很多不安也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床，寂寂默默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闯。时间都千秒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里面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看你直播，比起饥荒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尽量去闯，尽力尽力去挡，愿意犯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动，由嘴边追溯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传播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怨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世论也闷得很吸引， 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问，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半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 信而家暂时咧，如果你话疫情点样减退啊，咁啊解决方法，咁啊最大嘅咧就系好好保护自己之余，亦都要好好保护别人啦，戴口罩，做足安全措施先至出街。啱啱听过系吸防护罩一问 DJ。剛才就讲了印度神童啦，其实仲有几个嘅，咁一个呢就堪称叫做千里眼嘅波兰预言家，咁呢个嘅波兰预言家中文佢译音呢叫杰可夫斯基，咁但係呢一个56岁嘅波兰预言家呢，佢呢大部分讲嘅都係关于波兰自己入面嘅预言嚟嘅啫，咁或者欧洲方面嗰啲啦，咁佢都有讲过，佢就话哦，原来佢平时周不时都会上电视啊，或者喺一啲小嘅报章嗰度咧，咁就做一啲嘅预言嘅，佢好中意做呢样嘢。咁过去都做过某一啲嘅预言咧，系俾对当地嘅媒体都觉得，喂，真系好准啊咁样。咁好啦，咁啊，佢例如佢系成功预测咗新冠肺炎嘅爆发啦，波兰嘅政局嘅变化啦，同埋佢曾经咧就预言过波兰会出现街头嘅骚动。咁之后咧，亦都真系波兰发生咗一啲关于妇女嘅罢工啊咁样。唔少嘅公司都開始批准呢個婦女出去罷工啊，甚至乎有啲男性都會出去支援咁樣。咁好多人波蘭嗰邊都覺得哇，真係真嘅喎，真係成真喎，佢講嗰啲嘢咁。咁佢咧，所以2021年都有一啲嘅預言嘅，包括佢有講，佢話2021年係最糟糕嘅一年，即係最差嘅一年咁。佢話佢睇到好多混亂嘅景象。咁以至咧，佢就话啦，波兰甚至乎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局势上面嘅恶化。佢话甚至乎咧，人类对抗呢个新冠肺炎或者呢个疫苗问题，至少要持续到去明年嘅三月先至 OK， 即系要等多一年，2022年嘅三月 啊， 系啦，即系要等多一年咯，年几？点 为之 OK 啊？ 佢话会持续到明年嘅三月咯，系啦。咁跟住佢亦都话波兰人嘅财产会被夺走，包括特别系呢个 最惨，呢个最 concern。 系啊，佢话呢个特别系富豪或者企业家，佢话政府有可能会喺佢哋有钱人即系同佢哋讲要加税啦咁样。咁不过呢啲都系佢嘅预言啦。不过咧，每一个嘅预言家佢哋都可能之后有啲人会访问佢嘛。喂，你觉得自己边啲嘢准，边啲嘢唔准噶嘛？佢亦都喺媒体嗰度咧接受访问嘅时候都强调啦， 呢啲嘢 50-50 啦， 最近啦，佢就话虽然大家冇我，即系头先话佢堪称叫千里眼啊嘛，虽然大家都冇千里眼，不过大家要用智力去分析同埋展望未来啊，咁样，即系佢都会有呢啲说法嘅。咁跟住啦，第三个啦，呢个咧就系话英国嘅灵媒嚟嘅，咁佢就话堪称自己拥有呢个灵力啊，咁如果中文译名嘅话会叫奥朱拉，咁佢咧就系一个35岁，即系都后生嘅一个英国灵媒啦。佢就话啦，自己啊自称两年前已经预测到新冠嘅肺炎噶啦呢个疫情。咁佢话因为当时嗱堪称啊，佢当时啊发梦见到一场流感嘅灾难卷积全球，所以咧呢一样嘢佢谂翻转头嘅时候，发现系新冠肺炎好似比起嗰、那个西班牙嘅流感更加严重，呢个系佢回想翻噶。好啦，咁啊，甚至乎佢亦都自己同即系自然啊，佢已经转世咗喺世界上面几千次咁多噶啦，转世佢知道自己转世咗几千次，佢话佢试过 有冇 mark 低每次 嗱系啦，佢有讲。他说我试过曾经是埃及的女王，甚至乎我试过是外星人。我17岁冥想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有灵力了，因为今年35岁嘛。我17岁的时候已经发现自己有灵力，小个就已经感觉到我爸已经即感觉到他已经走了，个爸爸在他身边。咁跟住佢亦都话啦，佢嘅成名作系咩咧？佢就话自称准确咁样预测到特朗普输咗啦，美国 真系 50-50 嘅啫，特朗普自己两个 人 到而家呢一刻我都唔系好敢讲啊。 跟住佢亦都话 美国真人 show 飞黄腾达胜利者是哪个啦，甚至乎呢就是巴黎的圣母院大火，他说他都预测到，他说因为呢他之前受访的时候就曾经讲过，上年他发了个梦见到一座教堂被烧了，他说当时以为普通的梦没什么怎样去为意啦，今天怎知道六个礼拜之后呢巴黎的圣母院真的烧了，他就说啦，哇真的好像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咁好啦，佢讲完呢一度啦，其实呢佢都有啊，讲到2021年嘅啲预言嘅，好啦，我俾问大人睇下啦，你估信唔信，又或者你觉得有冇可能啦，其中一个佢话汤告路斯呢、這个演员啦，佢话有可能会心脏出现问题，咁而我哋咪冇得睇最后冇事囉，或者我哋冇得睇特工队咯， 佢个心脏都会最后冇事噶， 系应该冇事嘅最后，系出现问题啫，冇讲话一定会有意外嘛。 问题喂，但系其实心系好容易有少少问题噶、哦，你年纪大嘅时候咧，你点样为之问题？你可唔可以讲即嗱？如果你真系预言得，你可唔可以俾埋嗰个断诊我先？ 系，所以系咪好虚无呢啲嘢？ 嗯， 系咯，即系或者 即系心脏 太多。 啊、我医生都话：喂，你个心脏有啲跳得有少少 快 啊，唔知道快慢啊，快啊慢啊，嗰、那个唔知咩咩叶嗰度咧发得咁，少少都冇乜嘢嘅，都系有问题啊，咁样叫 系嗱、啊、好啦，咁啊呢个大家都觉得系咯，好多人都好容易心脏有问题啦。另一个佢话会出新版，即系出新嘅哈利波特，呢、這个我期待啊！如果你真系出。因为我是哈利波特迷嚟噶嘛， 新嘅哈利波特 系啊，即系佢话会再出版新嘅哈利波特咯，即系话可能有之后嘅延续篇。 吓、 你信唔信啊？ 呢、這个其实 我期待啊， 唔系其实好快知嘅咧。如果你识啊 J.K. Rowling， 系啊， 你都系阿罗琳咪打俾佢咯。喂，你仲写唔写咁样咯？ 系啦、 啊，嗱，佢本来话唔写嘅，佢但系有人话写啊，跟住啲人好期待，哦，咁我写啦，咁 咯，可能真系会 嘅。系啊， 同埋之前佢都真系因为呢个嘅系列搵咗好多钱啊嘛，咁、 啊、 所以可能继续去，因为阿 J.K. 罗琳其实好似话到而家都喺网站度耐唔耐会答 fans 一啲问题噶，系、啊，咁所以会都可能啊。如果系就咁，另外啦，又讲佢话哈利同梅根咧有机会会生多一个小朋友、哦。2021年， 有冇讲埋男定女啊？ 佢冇，但系嗱，好爆嘅一样嘢就系、是，其实佢之前预言阿梅根生嗰个系女嚟嘅，结果梅根生嗰个系仔。 咁咪同我嗰个 预言 家一样咯， 一半一半。 吓，佢迟啲就会转噶啦，好似啊 Angelina Jolie 个女咁样咧，转系生出嚟系女，但系我哋要叫佢做阿 John 咁咪转咗咯。 咁跟住佢亦都有预计。 喂，但我要讲埋先。好，我嗰个堪舆学家话我嗰个系仔嚟嘅，咁我生完系女啦。咁而家我哋都好话好多叫做叫咩性别嘅嘢咧，就唔可以咁定嘅。但系我呢个女系非常非常中意粉红色，系非常非常女仔嘅， 即系肯定就。唔系个堪舆学家讲嘅， 系仔嚟嘅， 系仔啦咁。 那月那日昼夜攀山，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集嘅超新星系 Charisma。 This program, YTV program, was some Indian or Pakistani and mostly Nepali. They were, so we were all ethnic minority people.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嘅《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都会喺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YouTube 频道。 我系 Sammy 郑秀文， 我系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剛才呢新聞之前我們就講緊一些現在的預言家啦，但有一個呢已經過去世了好久好久好久的一個預言家呢，就是一個法國的預言家、 我知道叫這個 Nostradamus。 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你有聽過這個人的名字？ 中文名叫做 很難讀的，叫洛查丹馬斯。 嗯， 系啦，呢、這、一个洛查丹马斯咧就是法国嘅一个预言家啦，咁亦都系被视为啊预言度最准确嘅一个预言家之一嚟嘅世界上面。咁佢 但系佢预言啲嘢已经完结咗噶咯， 原来而家都有啲有机会发生。 去到 三千几年 哦， 系咩？系啦，咁啊阵间可以讲下。 我最记得嗰阵911嗰啲人话哇好准啊， 系啊系啊系啊，啲、人就系话因为咁样而准，咁所以咧就有一本咁佢嗰个。嘅准喺边度咧？就系、是、出自一本叫做《诸世纪》嘅名册，有啲人叫《诸世纪》，有啲会叫《百诗集》一百个百。因为其实佢话佢入面咧每个章节有一百个诗， 仲要作埋诗啊嘛。佢预言之后咪就咁讲出嚟嘅啲记者面前， 系啦， 系啊，佢压晒韵用法文写晒咁样， 系啦，咁啊同埋有好多唔同嘅语言都喺入面嘅。咁跟住佢有讲，其实咧佢就1503年嘅时候就出世啦，咁就去到1566年嘅。咁但系呢个嘅预言家啦，你知唔知其实佢原本唔系任何一个正统嘅占卜师或者星相命理玄学师，佢全部都唔系嚟， 佢好似医生嚟噶。 系啊，咁、原来咧，其实咧，佢原来14岁嘅时候已经好叻噶啦，已经考到入去法国嘅一个阿维尼翁大学嗰度学法文，学呢个嘅语法、学修辞同埋学逻辑三种嘅。咁但系一年之后，因为当地爆发瘟疫啊，咁所以就闩咗门，咁所以佢就被迫退学啦。咁不过。 都好似有而家嗰啲 feel 啊，唔係因為佢哋冇得 zoom 啊嘛， 係啊， 所以只能夠退學啦， 係啦， 所以大家好珍惜咧，即係仲有得 zoom 嘅上課方式。 咁佢就話八年之後咧，咁佢就走咗去周圍唔同世界各地嗰度去探訪啊、遊歷啊咁樣啦。咁結果開始由研究各種嘅草藥，咁去到1529年26歲嘅時候，佢就考咗入去法國嘅蒙彼利埃大學嗰度專攻呢個嘅医学博士学位啦，不过其实咧佢亦都系读咗冇几耐佢就退咗学噶啦。咁好啦，咁之后当然就结咗婚啦，之后亦都去咗帮一个名医做助手啦。咁之后咧 佢就突然间无啦啦就开始转向佢嘅兴趣，对一啲神秘学啊、一啲星相命理啊有兴趣、啊，占卜啊、水晶球等等。咁所以咧，佢就開始去鑽研去學習啦。咁結果咧，因為其實嗰陣時咧，法國佢話流行緊咧一本類似我哋嗰啲萬年曆嘅物體啊。咁、於是佢亦都開始喺公元1555年嘅時候就開始寫呢一個嘅年曆啦。咁但係寫嘅時候嘅內容咧，佢除咗寫一啲日曆啊、節氣啊，同埋嗰啲潮汐嗰啲之外咧，佢仲會加埋自己嘅一啲預言落去。咁但係結果咧，呢一本書就大受歡迎啦，有一啲嘅名門貴族就開始揾佢占卜啦，咁啊，当时因为佢就好得意嘅，啲客户或者啲名人过去占卜嘅时候，通常咧就如果西式嘅话，有一个星座图俾你噶嘛，咁但系佢就通常就同啲客户讲，我唔会帮你整嘅，你自己整啦，整完攞嚟俾我睇，我先读俾你听啦，咁样，佢绝对唔会帮人整嘅。咁好啦，咁啊呢、這个诸世纪入面到底有啲乜嘢咧？头先都讲咗啦，全书有12卷，咁每一卷有100首诗，咁佢话入面咧，原来啲诗咧就系、是。有一啲嘅隐喻啊、字谜啊，即系啲谜语啊，混杂咗好多唔同嘅语言添嘅。咁问佢点解会咁做，加咁多语言落去咧？当时佢就话因为 唔可以讲得咁明嘅，有啲嘢 系啦，同埋就惊会有迫害啊，俾人咁、所以佢就要写得隐晦啲咁样。咁、好啦，咁啊结果 即系好似嗰啲娱乐版咧，佢咸猪手啦，我哋估下。咁啊就讲佢少少嗰个外形啊，或者个花名啊，然后咁交叉咁样啊。 系啊，咁跟住累紧啦，咁佢亦都之后咧就描绘啊好多个诗嗰、个嘅每首诗啦，都描绘好多唔同嘅嘢嘅。咁啊，包括有瘟疫啊、地震啊、战争啊、洪水啊、谋杀、干旱，甚至战役等等啦。咁咧好啦，佢有啲人就会话啦，之后咧会解读佢啲嘢噶嘛。咁咧点解佢会咁 hit 咧？呢一本书到而家原来都话系其中一本都卖得几好嘅书嚟嘅，系而家呢个时代，2021年、2020年系啦。佢就话因为原来佢 因为摆埋咗喺麦玲玲隔篱 埋嗰啲。每一个年代的人都以为呢本新的书嚟嘅， 系啦， 唔知咁旧啊。咁佢就话，因为原来佢成功预测咗两个重要的发明诞生，例如飞机同埋原子弹。咁亦都准确地预言咗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啦，911啦，头先问大人都讲啦，甚至乎佢有讲过话2020年的美国选举，原来佢都曾经有预言过噶。咁佢就话啦，亦都有人咧就解读翻佢有一啲嘅预测，就系2020年嘅一个大瘟嘅，咁当时佢就写咗雨水、鲜血、牛奶、饥荒、同钢铁同埋瘟疫、天火长长的火花在燃烧，即系呢个就系啲人解读翻，哦，2020年冚翻落呢首诗度啊，咁 就澳洲森林大火 系啦，有好多呢啲，但系其实如果有问翻咧，就系话喂，咁系咪真噶？又另一方派别咧就好深信佢啦，但系而另一个派别嘅人就唔信佢嘅，因为觉得佢都系大家你冚翻晒落首诗度，因为佢每一首诗 对号入座 系啦。冇乜明確地寫日子、時間、地點，所有嘅嘢，全部亦都好大或者好隱晦，嗰個範圍亦都好大嘅。咁所以只係覺得大家只係冚翻曬落去。喂，呢首詩好似而家講緊而家咁樣。咁好啦，咁啊，佢亦都有一啲網上有啲人咧睇完佢啲詩集之後咧，有解讀到2021年即係嚟緊會發生嘅一啲事，其中佢有講過全球饑荒。咁但係點解啲網上嘅人會覺得預示佢講嘅全球饑荒係下年，即係今年會發生嘅事呢？因為啦，其實大家而家都應對住呢個新冠肺炎嘅爆發，咁其實大家都知道一直都有呢個嘅糧食危機嘅，咁佢就話啦，所以大家咧就之後咧會面臨嗰個危機更加大，因為而家大家都對抗緊呢個新冠肺炎啊嘛，咁所以佢就話會嚟緊會有1.35亿嘅人口嘅人面臨危機級嘅饥饿问题，咁好啦，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佢亦都有讲有啲即将会发生嘅，咁啊，例如就系美国即将会发生大地震啦，咁但系呢个预言就唔知真定假啦，因为佢写咗就系话倾斜嘅公园巨大嘅灾难，穿越整片西部土地，和巴伦底的船咁样，咁但系有啲人就估会唔会系2019年嘅时候曾经加州咧，喺呢个178公路里面咧。發現咗一條地震造成嘅裂痕，咁呢個會唔會就係佢哋嘅預言之一呢？

即係證實呢一樣嘢到底係咪真係有歧視嘅。原來咧就話咧喺1948年嘅時候，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嘅教授咧，阿 Robin 咧就提出咗一個叫自然嘅自證嘅預言呢一個概念。嗱，問大人咁啊，你讀心理學啦，係咪真係有呢一件事咧？ 自證啊， 係自證預言叫做。 我唔知道你讲嗰个系咪同我所学嗰、那个一样啦。咁我就读心理学嘅时候咧，就接触咗一个概念嘅，就叫做 英文名系呢、這 个，叫做self-fulfilling prophecy 系啦。但系佢再解释 self-fulfilling 咧，即系话你自己去完成嘅，即系好似话啊，我预计会有哈利波特咁，然后我讲出嚟，传媒就揾阿罗林， 系 咁阿罗林就接电话， 即系有鼻涕味嘅糖咁、 啊。之后系啊，咁跟住佢咁啊，咁你系咪今年会写啊？咁啊，今年其实我都未谂清楚。喂，但系大家都真系好期待，好期待咁、啊。跟住出版公司又揾佢，又俾好多钱，咁咪写咗咯。咁啊 ，self-fulfilling 又或者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你成日觉得你自己。我而家行路一定会扑妻嘅，扑亲就扑亲，咁就扑亲。 系 呢、這个就叫 self-fulfilling， 就系你自己就去证实咗呢个预言啦。咁同埋另外一种心理嘅反应咧，就叫 Barnum effect 嘅、就系呢个巴纳姆效应嘅。 系 咁嘅意思就系如果呢个心理现象嚟嘅，咁就系人哋讲咗一啲预言咧、然后咧你就会。自己去對號入座的例如講一些例子啊，即係譬如嗰啲星座啊，或者占卜師咧，就會講一啲，我感覺到咧，你有時覺得咧好冇安全感，即係會缺乏自信嘅，尤其是咧喺個陌生嘅環境，啱唔啱？ 啱，因为喺陌生嘅环境，个个都一定好冇自信，因为你对嗰度陌生嘛，你唔熟悉啊嘛。 系啦，咁有啲再实际啲嘅。 如果唔系，点会之后有一句说话叫猛虎不及地头虫 咧？咁样系啦，咁一定啱噶嘛呢啲嘢。例如话，我感觉到咧，你屋企咧，应该系有一堆咧，你冇清理过好旧一啲关于回忆嘅相片。一定有， 一定有啊！ 呢啲就例如， 因为相片好有纪念价值噶嘛，个个一定会 keep 噶。 咁啊，例如你细个嘅时候咧，一定会遇过一个意外，而嗰个意外咧系同水有关嘅， 实啱噶。每一个人一定会冲凉，有曾经学过游水或者游去泳池游水噶嘛。 系啦，咁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你咧就同你一个朋友或者一个亲友咧系有一啲即系问题嘅。好啱啊！ 好啱啊！呢啲全部都 系啦，咁所以咧，佢就话即系呢一种咧，亦都系带到一种即系令到好多呢种心理啊，呢个 Barnum effect 啊，呢个巴纳姆效应，令到好多其实本来唔系科学嘅嘢，嗰啲人就觉得好准啊，即系将伪科学变成咗科学。咁呢个 Barnum effect 咧，又叫做呢一个废墟实验啊，或者叫废墟效应啊。咁点解咧？就系、是、一个叫废墟嘅心理学家啦。咁咧佢就揾咗一批学生。咁就話嗱，我哋咧就根據我哋睇一啲想睇啲星座準唔準？咁然後咧，嗱呢度咧就有啲星座咧對你應該係嗰啲預言家或者係星相學家對於你個星座嘅一個預言。 係 咁嗰個預言咧就係咁嘅，你話俾我聽準唔準啦？由零至五分嚇，咁、我讀嘅咯。咁就你咧就祈求受到人哋嘅喜愛啦，同埋你對自己咧就吹毛求疵嘅。咁雖然你嘅人格上咧就係有啲缺陷嘅，但係大體嚟講咧，你都係可以彌補嘅。你擁有可觀但係未曾開發嘅潛能，係啦。咁你個上處即係你個長處咧，就係需要發揮嘅。嗱，你睇落個人咧好硬淨啊，嚴謹啊，自律啦，外表就係掩蓋住咧你個不安同埋憂慮嘅內心。 呢啲好多人都成日講噶啦， 係啦， 係啦。 好啊，好多時候咧，你有嚴重質疑自己咧。到底是不是做啱件事，是不是正確的決定啦？ 每一個都準 的喎。係啊，你喜歡一定程度的變動，但是呢就是在受限的受，即是你受困受限制的時候，你會感到不滿啦。你為自己的感覺到你自己是獨立思考者，你很自豪的，而且就不用接受啲冇證據嘅意見嘅，但系咧你對於其他人咧，即系你認為咧對他人過度坦率咧係唔明智嘅，即系唔可以你自己都知道唔可以講得太直嘅， 係 啊，有時候。 候咧，就是、你会外向啦，有时候你就会好和蔼啦，善于交际啦，但有时候咧，你又会内向、好谨慎同沉默嘅。咁你嘅一啲抱负咧？即係你其中有啲抱負咧，可以話係有啲不切實際噶， 實係噶啦，呢啲 零至五分， 每一個人都一定有嘅喎、 哦。係啦，咁佢咧就俾曬咧，即係我哋嗰啲叫做咩參與者啦，就去 呢個 零至五分啦嚇。咁、然後就根據佢升咗嘛，咁後屘佢就話曬俾所有參與者聽，其實咧我每一個參與者咧都係用呢一啲説話嘅，咁但係大部分嘅參與者都覺得咧係好準嘅，好形容到自己嘅，咁所以呢一隻咧就係、是、即係一係咧就叫 Fora effect 啦，就係呢一個說服效應啦，一係就叫 Barnum effect 啦，就係呢、這個。巴納姆的效應嘅，咁呢個咧就可以解釋到點解有啲人覺得啊嗰、那個咁準咧咁樣，到底係咪我哋自證咗件事？嗱呢、這個首先係嗱呢個你會分啊問題係點樣分啊 ？Barnum effect 咧就係你嘅心理反應，咁而個結果因為你嘅心理反應覺得佢準啊嘛，所以你就去自證咗件事啦，你真係完成咗嗰件事啦，即係例如話 我心里面深信呢件事，所以我跟住呢件事行。 系啦，例如你一直行出街，你就会扑到噶啦。 就算你明明唔扑到，你都会真 的你真系会扑到啦。同埋你都试过有时打机咧，即系最简单个，大家我呢关一定过唔到啊，过唔到噶啦咁啦。你玩嗰啲即系嗰啲跳到好远嗰啲打机嗰啲，咁你就真系跳唔到。但系你又有即系另外一方面就得噶啦，呢关我得噶啦，我今日好运，咁你又会跳到噶。咁呢个又系个心理反应同埋嗰个结果咯，系。 系咁啊，所以其实有好多时每年都会有好多唔同嘅预言嘅，咁啊，同敏大人一开头话斋就系、是、变娱乐去听下啦，咁啊顺其自然，因为所有嘢都应该系掌握喺自己手上面噶。 像错的外现制约。